当时阎宝航身居国民党要职，在他的家里有厨师，有司机，有保姆，还有一位专门负责打扫房间的李子。可这一间下李嫂也不能进。当时小小的严明富看着他的母亲端着这个屋里的痰盂往外走去倒，他就会问妈妈说，妈，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？他的母亲会微笑着回答他，举手之劳有什么不可以。其实在这个痰盂里满满装的全是纸屑。高素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仅仅是举手之劳，没有人知道这个普普通通的痰盂里到底隐藏着多少的秘密。很多年之后，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才知道，所谓的这些打牌娱乐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。这些牌友的身份都相当的特殊，其中有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说彻底改变了阎宝航的人生轨迹。早在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之前，这个人就曾经频繁地出入于南京的阎宝航家中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阎明富对于这个叔叔的回忆录音。 这个叔叔眉毛很黑，我父亲也让我叫他周伯伯。后来那个周伯伯就抱着我，就问说：“长大以后你去不去延安呢？跟你哥哥姐姐一样。” 这个浓眉毛的叔叔，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之一，周恩来。 1937年6月，一直住在严家老店的卢广记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。他介绍阎宝航与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见。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做的全面透彻的分析，使阎宝航深深的折服。 1937年9月，周恩来介绍阎宝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1年，周恩来受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，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。而重庆村17号，也就是严家老店，也就成为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。1940年，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师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从延安回到重庆，协助阎宝航进行情报工作。他负责将情报翻译成密码交给北碚的电台或秘密交通员。而阎宝航之所以经常的往返于重庆和北碚之间，那是因为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。阎宝航是不归地下党领导，他是周恩来直接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。像阎宝航这样的身份，如果有了情报来源，那就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情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千男人强辩。 的脸颊，摇头头渴望魔鬼的火辣，男人该放